你就應該搞第二次嘅 街頭抗爭。 街頭抗爭， 但你又搞清楚一樣嘢，黃台陽係消失咗，係梁天琦繼續啫， 同埋就唔係呢鳩埋。 唔、嗯、 系你灵，喂你都话灵为玉碎咯，咁你而家唔系玉碎啊嘛， 所以喺网上， 你而家系哑传啊，大佬。 有多人喺网上估计佢系 last moment 咧，佢出翻嚟。 哦，呢、這个 即系造势大会出翻嚟， 绝对 系啦。咁讲咗， 突然间出翻嚟就哇， 意外地 万千拥戴， 仲要高调自首，扬恶。 仲有咧，即使你唔自首都好，其中一个选择系自首啦，就系差佬问差佬，你敢唔敢拉我？你拉我就帮我梁天琦拉票。好簡單啫嘛！你尋日睇蘋果頭版都係噶啦，屌我都屌柒蘋果，我係咪搞撚錯啊？第一，你記唔到嗰個郵遞，你擺喺頭版，喂，佢明係踩呢條界噶啦。我哋做過選舉人係好清楚嘅，我哋係會拎份嘢俾郵政局，而家有冇問題呢份嘢？我根本接發，我啲內容有冇問題？你 approve 咗先去印噶嘛？哇！呢班友仔真係叻到問啊！你睇，根本係裝一個咁嘅彈弓，佢明知寫嗰啲內容啊。是不会同你记 的。 呢个都是选举操作的一部分嚟的。哇你包仔真是叻仔到屌我哋真是做不出来真是。喂大佬几十万。嗱我的估计起码三四毫子啦。 我 新东选民六七十万。喂你不是影一个版嗱我哋的做法点呢即是我选过呢两三次啦。 先影个版俾邮政局睇。 屌你叫人哋。 佢批 咗个版。 佢批咗。 我先入铺去印啦大佬。 我就倾向呢嗱我。 哇叻到问返靓仔 我真係大爱左交啦。我就倾向相信呢其实真係佢哋係查一查。因为佢哋嗰啲人冇选举经验。 屌你老咪。 然后佢哋就。 王杨达死㗎。王老邪死㗎。 咁王杨达唔系同佢有 friend 㗎啫嘛。 王老邪唔 friend 咩咁佢搞下路㗎 你搞错咗。事前佢哋本文前同埋商王真係唔系好 friend 㗎啫。因为有阿村长嘅死亡之吻㗎嘛。 我想话俾你听就算唔 friend 都好。邮政局都会通知你嘅，阿明拎份嘢嚟睇睇先啦。你寄嗰阵时候佢有写噶，屌你喺选举规则里边。 唔系啊，但系你唔系啊，阿涛，因为有时咧。 哇！我答唔系我真系想讲一样嘢，我唔系话佢戆鸠，亦都唔系话佢阴谋。 唔系佢系戆鸠啊嘛，我觉得。 客观效果上，一个已经系最大嘅宣传。你使乜寄入去啫？ 啱，事实上系。 屌你乜寄入去？你仲捻大镬 ？You are right。事实 写啲咁鸠嘅嘢，屌大佬，唔系全合乎逻辑嘅。 佢而家将个焦点 记唔捻到仲好。 唔系，嗱，佢而家将个焦点咧，即系佢嗰个单张嘅焦点咧，就摆咗喺字字嗰度。而家就同你讲啦，连字字都唔得。喂，咁但系事实上，佢嗰啲所谓禁语唔净止字字噶嘛。即系譬如好简单就系话， 有冇抗争？ 以武犯禁得唔得先？ 唔系，佢有个咩叫做本土农业嘅自给自足嗰啲啊，都唔俾嗱。 which 搞错 嗱 ，which 我嗱冇错啦，我都系 系咪讲到明话唔得先？ 我系觉得好离谱嘅邮政局都系， 我觉得呢一个咧系美丽嘅组合。 咁 由 我 觉 我 由我呢一个觉得佢搞完嗰个勇武抗争之后，呢、這个外交部出嚟发嘅声明话咩？呢啲系咩分裂主义搞嘅暴动？到而家呢一坛嘢，喂佢啱咗啦，美妙嘅配合啊！佢同共产党每人一翼啊，扑街！喂，我哋写呢啲嘢，我哋写字字边有捻有事噶？我哋写平反六四都冇事啦，我要求结束一党专政都冇事啦。以前点会咁样审噶？你咁样做系造就啲乜嘢咧？ 不过梁天 嘅结果就系当日我哋头先唔好话当日啦，头先我哋讲第一节嘅结果。就是你令到梁天琦 鳩咗佢 更加多飛啊嘛！ 但其實咁樣講好難講啊！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其實梁天琦並不是第一人，第一人 就係中出楊子咩？ 就係中出楊子。咁你會唔會覺得而家特區政府捧鳩中出楊子？ 你話明我話俾你聽啊！你選立法會咧，你有咩界嘅嘢咧？你踩撚曬佢。第一，你慳翻嗰幾十萬人擦費。第二咧，帮你做最大的 都唔系噶啦。如果你话用呢招， 喂，但系我 再用冇用啊！ 但我觉得奇怪就系，你冇理由佢写嗰啲内容。第一，你自己唔拎佢送俾人睇咗先，因为点解你之前可以嘈噶嘛？你印捻晒先讲，这个已经系奇怪啦。第二就系、是，你有冇发觉佢哋短传渗入美妙嘅组织系同共产党咧系不谋而治嗱？呢个唔系阴谋论啦，你自己睇翻个客观效果啊，奇灵怪怪啊！ 嗯。 喂，你知唔知当年啊？九八年我都试过啦，我帮阿郑家富做呢个经理人嘅时候，我同阿郑家富商量咗一样嘢好耐。喂，我哋拎上去贴嗰啲贴纸， 嗯， 阿富同喺度计紧条数，屌你咩一套几廿万喎、啊，星系都， 嗯， 屌俾人扣起咗冇咁大，我唔惊阿富，屌佢俾人扣起咗仲发达，阿富呢个 悲情啊，屌， 悲情台，哇系计嗰条数，屌